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Blake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 杜蘭特，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講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 你知嘅想上 蕭常啊嘛， 梗係唔係？ 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呢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 轉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咗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又係，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我哋咧继续讲电影之前咧，又要讲翻下啲同北上频道个节目有关嘅嘢啦。咁咧就首先都系关于个打赏钱啦。嗱，我哋最近咧就揾到一个个案，呢、這个个案咧就咁样嘅。如果最近呢个礼拜有睇呢个今日最新闻咧，都会知道呢位仁兄，一位喺广州生活嘅伯伯。咁咧佢咧就系、是、佢有咩劲抽嘢咧，就系、是、佢一直咧。都做緊一樣嘢叫做無償獻血嘅，咁啊捐咗血好多年，咁啊總共大約有人同佢統計過咧，就係、是、捐咗大約12,000毫升嘅血量，咁大約係相當於3個成年人嘅血量度啦。2011年咧，佢就得咗胰臟癌，咁咧。目前呢嗰、那個情況係好危殆嘅，咁呢就而家就冇錢醫啦，同埋亦都係典型嘅中國嘅例子，就係、是、呢佢又挨住輕輕攞唔到低保，咁、所以呢就錢又冇，咁啊老婆又係做一啲散工啊，咁啊然之後個仔又仲喺度讀緊書啊等等啦，咁佢呢就連續幾日呢今日最新聞都報道佢，咁呢就佢個名呢就大家唔好笑啊，講出嚟、我只係實笑，佢個名叫梁錦强， 哇！我唔好笑， 唔好笑啊！嗱， 我真系唔好笑。 O K， 呢个名 系强壮个强。O K， 咁咧就佢咧就有啲 Q K 嘅，咁我哋而家就咁样嘅，即系同埋啲荒谬啦。我唔记得 ，sorry 啊，我 details 我就唔系好记得佢住边个区啊。咁佢嗰个区委办咧就更加荒谬，就系、是。佢都算係一個幾喺個區入面有啲躲嘅，因為佢捐血捐得好犀利。咁、但係個區委辦都冇乜人理佢。咁然之後呢就連續幾日有傳媒就去訪問呢，就發個區委辦都冇人嘅。咁、然之後訪問嗰個區委辦嗰啲人就話我哋呢排去咗創民喎、哦。咁然之後就 真唔得閒喎。咁佢然之後仲要回應，即係好冷淡、好冷漠咁樣回應就，好冷血咁樣就，唔使驚㗎啦，各時各節我哋會醒下佢嘅， 送個月餅俾佢啦， 送盒月餅啊，我哋都有做嘅咁樣。咁但係人哋唔係需要一盒月餅啊，而家咧就阿梁錦強先生咧就基本上行都行唔到啊。咁咧就尋日咧最 update 嗰個咧就係、是、終於俾人屌咗幾日之後咧，嗰、那個 區委辦咧就俾 咗3000蚊出嚟啦。咁俾咗3000蚊咧， 全身檢查啫嘛。 誒，而家起碼都送到佢入醫院啦，而家 全身檢查咯。 係啦，送咗入醫院。咁 只係全身檢查。 係啦，咁醫院方面就話、okay. 如果需要醫咧，又係六位數字啦。你知呢個就係中國典型醫院，就即係當所有人都即係當所有人都 嚟噶嘛， 小時代嗰啲咁嘅生活㗎，你明唔明啊？ 喐下都十噶嘛， 十好時尚，喐下100多萬醫藥費找數咧， 少 好小事㗎啫，即係咁樣嗰日咁啊，係啦，咁就咁啊，你又邊度揾10多萬咧？咁所以咧就呼籲大家捐錢啦。咁我哋咧都將會咧就我哋都決定咗咧，亦都會喺打賞前嗰度咧會抽一啲錢過去俾透過 Jackie 俾佢。咁亦都幾麻煩嘅，就係咩呢？我連想呼籲一個銀行户口呢都呼籲唔到，因為佢係冇嘅。咁呢所以呢只係得一個電話號碼，咁我大家可以記住，因為我知道都有啲廣州嘅朋友呢都係即係有聽呢個節目啦。佢個電話呢就係 137-944-07502， 係 137-944-07502。咁呢麻煩試下打俾佢，咁然之後同佢聯絡咗。將啲錢攞過嚟俾佢，咁啊 Jackie 都會咁樣做，咁而家咧就冇辦法啦，就彭彭都係話，而家唯一方法就係咁樣做嘅啫。咁啊希望就大家亦都幫下呢位梁山手啦。咁我亦都想順帶呼籲一下啦，今日咧我哋做節目之前咧，阿爹同我講就話咧就，唉，即係我哋雖然個節目咧都算係喺 Magazine 都算係有啲躲嘅，好多人聽下，咁但係咧捐錢咧實在亦都係好冷漠，點解咁冷漠咧？我真係唔想佢聽嗰啲人咁冷漠，我哋嗰個打賞錢嘅錢呢差唔多就係用晒啦。咁捐錢嘅人其實真係少啊。咁我真係好想再每個禮拜都想同你哋大家講，就係、是、真係好希望大家會自動自覺啦。或者唔知係咪傑斯做嘅節目做得唔好啦，你唔打賞啦。 老撚鳳啊！ 但係我希望真係希望大家捐啲錢俾我哋，因為如果我哋冇錢，我哋做唔到嘢㗎。我哋已經即係我哋想再做多少少嘢都做唔到啊。咁所以好希望大家真係幫下手啦。咁我哋捐款呢嘅渠道呢包括就係你喺 Regazine 嘅北上嘅網頁嘅嗰版裏面呢你要搵到 PayPal 嘅户口啦。咁仲有呢就我哋有一個恒生銀行嘅户口啦，仲有呢就國內有一個嘅建行嘅户口啦。所有銀行户口嘅 details 可以上返去北上頻道 Facebook 嘅 files 嗰度係搵到所有嘅户口嗰個 details 㗎。咁真係幫手啦，即係俾錢我哋，因為我諗我哋捐埋呢轉呢都差唔多冇錢 㗎啦， 冇曬咁滯㗎啦。咁 其實佢都好撚多方法啦，你見到傑斯未見到佢喺羅湖嗰度咪見到佢咪屌你醒幾嚿囉，唔通阿傑斯吞咗你咩？ 另外啦， 好多方法嘅，你見到 打聲 咪醒幾嚿囉，得閒。喂，我哋俾家私喺灣仔，喂有個地方你咪行上嚟醒幾嚿囉，你再唔係入我信箱醒幾嚿囉。嗱，你乜嘢方法可以做囉？係啲撚咗唔肯做㗎嘛。真係我好老實㗎，我好撚敏㗎。喂，節目你又有份聽，錢你又唔肯俾，屌你話好撚多鳩魚我啦，我真係講 你咁，你講得會唔會係你嘅態度問題？ 喂，我態度好啦好嘅，話真係咧，喂我點解我點解我咁撚窮啊？喂，我自己捐唔少啊，一向我捐喺社會，我大佬話聲你聽， 係啊， 喂你唔撚，即係你哋聽。啊！你話做會員嗰啲 OK， 啲 free 嗰啲，哎呀 free 啊嗰啲，我哋聽啊，我聽緊 free 啲，我仲好撚真啊即收費啊嗰啲咁撚樣咧，唉、哎，好撚多，我見唔少啊，唉、哎，我覺得見唔少， 係 唔係？要捐少少錢就可以攞條命咁啊！話俾你聽， 多謝翻我 入。調翻轉啦，你發生喺你阿爸阿媽身上啊！我睇你點啊！唉，好啦，好啦，浪淘，喂，我哋 free 㗎嘛，大佬，做俾你，冇錢收㗎嘛， 唔好咁 攞。完先未？唞先， 系啦， 拜月馆啦， 系啦， 真系会拜月馆。 系啦，牛哥唔好咁怒气住 啊嘛。 首先要多谢翻位网友啦，因为唔系因为有位网友就近期即系早应该两个礼拜前到嘅，咁就捐咗1000蚊，佢喺续会。之外咧就捐多1000蚊。 嗱呢啲人中之龙咯，參考人哋啦，仆街。 大不 成日聽完節目啲你咪花幾份，屌多好多撚鳩魚嗰啲人 啊。 好勁啊！ 你唔好屌啊嘛，我睇完節目仲要屌。 喂，真多撚魚，有時真係，唉，咁樣突知嗰啲網友點諗？ 所以就要多謝翻各位網友先啦。咁因為老實講嘅，我哋當所有網即係啲網友捐落去打賞前度，或者點樣都好，你入咗落 account， 或者你唔跟翻即係個程序去做到，我哋都會講翻嘅。咁 Kelvin 已經叫我將嚿錢攞翻出嚟擺翻落去，就係咁啦。咁所以就多謝翻呢位網友啦。近期續會嘅係啦。 嗯嗯，冇嘢再講噶啦。 真冇頂呢啲。 靠即係大家自動自覺啦。我哋又唔係我哋又唔係想乜嘢。我哋都係想幫人嘅啫，咁啊希望。 因為我頭先即係頭先 大家去做嘅，即係大家去集體做一啲。 我成日都係講一樣嘢嘅，好簡單。你睇係幫做幫人嗰、那個，定係俾人幫嗰個咯？喂，最撚簡單啊！你如果譬如你肯捐過嚟，你咪唔使俾人幫。喂，係你自己咁，你都應該自豪啦，可以幫到人。大佬你唔係喎，你唔肯幫人，即係諗住俾人幫啦。你个结果咪俾最后俾人帮咯，话俾你听。 呢咩 好简单？ 咩哲理？ 人就系咁样咯。 系啊，佢咒紧人。 一系我屌人，一系俾人屌噶嘛，系先一定系咁噶啦。你唔肯帮人嘅话，你咪真系俾人帮咯。 本节目咧纯属呢个个人立场啊。 系啊 ，OK， 点会点我 ？OK， 唔捐仲阿志阿哥，屌你都讲真。点 解会咁讲咧？即系因为头先同杰斯讲开 ，OK，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礼拜日有个睇波聚会啦，咁我见即系报名都几热烈。咁我哋收每位150蚊嘅， 就好鬼多人 咁报名。即系我又会咁样觉得嘅，即系报名去睇波聚会，大家又咁热烈，但系调翻转岸，即系唔关乎于会费事，而系话落翻去打赏前度。嘅时候有阵时又会觉得嘅系点解唔去咧？因为个打赏前亦都咁样讲，话就话系打赏前，但实质嘅系我哋都有阵时想做好多 case on 喺内地度，亦都知道可能或者有好多有需要更加要帮嘅朋友，我哋想做，但系碍于即系我有阵时会觉得嘅系。大家都願意按30蚊，可能一個月俾 Reg 先嘅時候嘅話，點解唔按？另外一方面嘅係話就係話，有多可能俾多20蚊打去打賞前度每個月咧。咁如果你有100蚊的話，即係有100個人嘅話，即係可能我哋每個月有2000蚊嘅時候，可能我哋每一次已經可能一個月已經做一個 case 嘅咯，一年有咁嘅錢嘅時候，咁可以至少雖然嗰筆錢唔多，對於每一個苦主嚟講，帶有心意喺度咯。 同埋我覺得你哋呢個精神係好嘅，幫到就幫。你個精神就係幫到就 係，即係我有時覺得， 但係一個即係公道啲講，就係一個心態問題。 嗯， 即係香港人啦，我當香港人啦，可能遲啲多啲國內觀眾聽，佢哋都會去捐。我唔知啦呢樣嘢，個心態就係。屌你老尾！而家大陆咁捻多钱， 系咯系咯系呢个都可能叫做心态。 即系呢个系，喂你又，有时候你又唔能够唔体谅佢哋呢种咁嘅心态。 但系唔系我哋想带出一 大陆好多钱，我成日都咁讲啱啊！咁你讲得好啱，即系大陆有咁多钱，但系嗰啲人唔肯捐啊嘛。咁我有乜辦法啫？ 我哋想 係可以，我哋都有能力可以幫到手嘅朋友去幫。 個社會充滿咗矛盾啦， 我矛盾冇所謂噶，即係我哋咪幫你解決矛盾咯。啲有錢嘅大富豪唔肯捐，喂，你係咪真係睇住啲窮人低下階層會受折磨先？喂，我哋稍微有少少，我唔係我哋幫咯，我哋唔好靠其他。 冇知啲電影啊嘛，屌你老尾！ 唔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嘅，頭先感情講， 開始連感情都癲埋啦。 感情 我跌撚咗好耐。 唔係頭先感情講嘅嘢啦，即係我哋開呢個打賞前，即係 Reggae 先開咗，咁不上都做咗成一年多一個月啦。一路都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希望有啲網友，就算你哋親眼見到喺香港發生嘅 case 都好， 我哋都幫， 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但係好奇怪嘅就係話，即係我哋即係呢個咁嘅planning 案，即係呢個 planning 已經成年幾啦，都冇一個 case 係我哋可以收過話俾我聽，而我哋去做咯， 都係我哋自己揾嘅。 即係唔係話關乎於錢與唔錢嘅問題，係 個世界係咪好冷漠？ 係個熱心嘅程度。 我想帶出一樣嘢啦，我想回應翻頭先阿牛啊同埋阿感情講啦，係中國真係富起來。咁但係我哋整呢個打賞前，其實都想係想繼續話翻俾人聽一個訊息，就係話。嗰、那個中國個世界有幾冷漠，個社會有幾冷漠，有好多人即係我每一日我喺中國做嘢，其實我成日都聽到啲中國嘅我啲同事啊，喺內地嘅同事都成日講，有啲醫保社保啊，有我份捐啊， 捐咗嗰啲钱，我想点样攞，我系永远都唔知道。 系啊，因为政府 会俾白张单嘅时候，我永远都攞唔到嘅。唔系啊，因为你一攞嘅时候，你会填好多 form 啦。呢个部门又话唔关事，嗰个部门又唔关事啦。捐就有我哋份捐。我话俾你听，社保系一个中国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就系话喂嗰、那个嗰、那个，你知唔知社保嗰、那个？你知唔知社保嗰个银码大到大家连敲都敲唔到，而我哋冇一套完善嘅制度去监管呢啲人点样去用啲钱。每一个喺中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嗰啲人系乱鸠唔用晒钱嘅。我好肯定，杰斯好肯定话俾你听，如果突而家呢个 moment 叫啲人叫啲省市攞捻翻晒啲钱出嚟，晒翻条数出嚟，冇一个可以晒到， 全部打 零啊，系零晒到啊，可以话俾你听。咁我但係呢個係悲哀啊，因為我哋活於一個強權之下，我哋冇辦法選擇。咁所以我哋想帶出個訊息，就係中國雖然有多人好有錢，亦都有多人窮到碌撚咁樣嘅，真係一有起事上嚟係冚家產嘅。咁我哋都話啦，我哋唔係可以幫得好多，但係我哋都係表達一種心意，希望可以幫人間有情 咯。呢、這個世界唔係 牛成日都講呢樣嘢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聽完。我哋咁沉氣啦，講成日佢又不停咁講，講完咧，希望大家自動自覺啦。 即係我鬧， 即係做唔做喺你自己個自發性。 我鬧我 又唔可以好似阿牛咁鬧鳩。 我成日都鬧嘅，我梗係鬧。但係你諗下啦，有時我哋可以付出得到嘅，點解唔嘗試下付出下咧？ 嗯， 係咪先？我如果我付出多一個人温暖，喂，可能你自己個心嗰、那個心靈都温暖，係十倍啊！喂，你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即係可能錢啊剩啊你肯做、 嗯、 你做咗喂你強好多㗎。或者某程度到你自己即咁得囉。 好嘅。 係咪先。 嗱咁呢度又講住咁多先啦。 我可以。你想知道我幾錢人工㗎嘛捐五嚿水過嚟我即刻講。唔係 ,ok, 講完。係啊有 多 話。 有人想知道你幾錢。 係啊話我好豪㗎嘛。你捐五嚿水過嚟我即刻講。ok, 係啊。 節目講。 唔係如果 我以前講過。 如果大家覺得我同阿牛仲有啲咩做得唔夠嘅咁你提議囉。即係譬如話。 你唔想我做你捐一皮嘢出嚟。 或者你話你捐一嚿錢過嚟要我谷花牛。 咁咪唔使 你睇啦。 係咪先 ?ok, 皮嘢叫你唔想做。 我了你啦皮二啦起碼都起碼皮二啦。 起碼都皮二啦。 起碼都皮二啦。 皮二出嚟叫你做。咁你老皮。 真係好簡單嘅啫。施比受更有福啊！ 好， 就咁简单。我点解都可以讲呢 ？OK， 暂时讲到咁多，等阵我翻翻嚟电影嗰 part 啦。 同讲电影讲啦， 继续啦。 我想讲嗱，我想继续讲落去嘅。OK， 讲 可唔可以俾我读一啲网民嘅嘢先？咁啊，啲网友留咗言，我哋要读噶。呢位都系我哋北上 Facebook 嘅富二代嚟噶，因为佢名叫 Richard Lee 啊嘛。咁咧就 Richard 就话啦，即系你好朋友啦。 好鬼穷啊！佢屌你！ 黐线啦，得听佢名字知系富二代啦。咁佢就话啦，公审博熙来咧就只系。个剧本烂，但主角咧就演得好精彩啊！回应翻我哋，即系直情争啲要提名佢做最佳男主角啦，即系博起来。咁阿 Mark 咧就话啦，系 个剧本好啊，话俾你听， 系嘛？ 编剧代剧本都好啊，主持人反而即系演技真系差少少。 OK， 嗱咁啊呢个嗱又读多个阿 Richard 嘅留言啦，呢个可以啊感情打答啊，因为佢都系讲啊感情嘅好朋友。佢话其实佢又唔明点解今时今日咧1,000+万对刘德华嚟讲啊唔算系大数目啊，点解仲要接啲咁捻烂嘅片去拍咧？咁 我都话天机唔喺度， 得啦，我知你哋嗰头，唔系阿感情有冇少回应咧？啫 吓我同佢唔系好熟， 系啊，唔系，但系你作为一个即系娱乐圈演艺界嘅人啦， 佢咩成间公司 系 咁多人， 系即系你睇我，我睇你好， 有埋细路， 系 同埋成日做生意又蚀钱， 系 真系， 系啊， 又系啦， 唔系同埋你唔有啲嘢 唔稳， 系啊，你唔明嘅，即系譬如 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理想嘅， 系 有个梦想嘅，咁佢就靠喂。呢啲正所謂就賣肉養孤兒，因為即係我都大家都 哦咁啊，留 即係香港即係有舊時，就算話好多戲好風光嘅年代，都有好多爛片 嘅，係啊， 都要拍。 哇，劉德華拍爛片，即係佢認第二啊，冇人敢認第一嘅喎，佢真係一定多過周潤發。 周潤發、梁朝偉都 係啊，即係我記得佢以前曾經講過啦，即係佢一個年代就係黑社會入侵香港電影圈嘅時候，佢就成日俾人哋逼佢拍啦， 屈啦，唔好逼啊， 即係嗰啲古仔咧，嗰時我做製作嗰陣時咧，聽唔少噶，即係譬如話，有啲係堅嘅，即係譬如我。曾經見過一套，唔好開嗰套戲名啦。總之就是男主角係劉德華，女主角係鐘楚紅，堅啊！佢話：喂，嗰套戲咧， 個老細啊，係真係揾把槍指住佢拍嘅。呢個老細咧，那個背景係點啊？個背景就係咧，嗰幾個銀就係坐完監出嚟，冇咩做啊，有咩好做？嗰個咧係70年代喺香港打劫金鋪啊，踎完出嚟三幾個人，咦冇咩做啊？拍翻套戲啦，因為嗰啲裝款咧，佢哋收埋咗， 收咗啊嘛，可以 攞啲攞翻出嚟拍戲。咁我边个派啊？刘德华咯，咁样 就红啦。 系啊，咁跟住真系揾翻张纸住佢拍， 喺片场抢佢翻嚟噶嘛， 好犀利噶，真系。咁啊，所以咧拍烂片王啊，刘德华就即系权威嚟噶。 即系我再讲一句啊，天机唔系一套烂片嚟噶。 明嘅，明嘅，明嘅，明嘅。 阿杰斯嗱，我同做朋友，我记得你睇， 系 咁我真系善你。 好啦，好啦，好啦，我睇下揾一唔系，我睇下几退休嗰阵时我先睇。 你睇啦，不如 我 B 咗噶啦，真系我真系我觉得嗰套片好恐怖。即系我听好多人讲咧， 你即系个女主角得啊，话声 电脑啊， 系啊，即系我惊我部电脑净自己顶唔住爆炸。 靓人靓景， 嗱，喂 ，OK， 读埋几个先啊。嗱 ，Mark 就话佢话太极啊，我未讲太极侠噃，佢话太极嗰个奇洛里维斯咧，我怀疑佢系假嘅， 我都怀疑佢系假， 系啦。咁跟住仲有阿 John 就话啦，佢话咧阿杰斯你就烂片咧，得罪讲句 download 都费事啦。咁阿 Kenny 咧就回应翻阿 John 就话。download 咗都費事睇啦咁樣，咁跟住 Eddie 就問我，佢話如果睇曬咁多套係會唔會死嘅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好肯定死都殘廢，腦殘啊，直情會，所以我都係睇到五六套到啦。咁啊嗱，又講下太極俠啊，因為咧，我覺得咧要講下，因為太極俠係一套合拍片啦。咁啊講下今時今日啲合拍片啦，太極俠都算係經典嚟嘅， 經典啊， 真係經典。你睇完成套戲，第一你揾唔到。太嗱，你凭太极侠三个字要联想到啲乜嘢啊？你要联想乜嘢？ 系真心 太极侠侠啊！ 我学 咁通常太极侠即系蝙蝠 人啊，我哋帮人啦， 蜘蛛侠嗰啲帮人噶啦，即系应该夜晚就化身出嚟咁啊帮人啦。冇啊嗱， 有件制服， 感情就冇睇过嘅。咁啊系啦，咁呢度系讲咩咧？系讲一个喺北京做快递嘅年轻小伙子，佢平时咧。就係學太極嘅，佢走咗一間太極嘅，跟咗個老嘅太極師傅就學太極。咁佢學太極咧，就走去武術比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仲有咧就係咧， 跟住打， 仲有咧北京咧就要拆樓，就要拆埋佢嗰間道館，即係佢學嗰間道館。咁佢要急，佢咧就想救翻間道館，就要揾錢啦。咁然之後咧，佢就俾阿奇洛里維斯睇中，奇洛里維斯做咩咧？就一個咧，操控一個地下打黑市拳嘅嘢。咁佢咧就開始入去就係打拳揾錢啦，就係咁咯， 係咯， 冇成個故仔就咁。咁睇完你都發覺唔到太極俠係咩嚟咧？究竟我真係 get 唔到啊！究竟人 最後有冇救翻個道館？ 唔係最救翻個道館，咁啊到最後咧就係呢個呢條友咧就最後一幕咧就同奇洛里維斯就直抽， 突然間好 好打噶， 突然間奇洛里維斯係好啦，好抽啦， 好抽啊！突然間 好啦，奇怪啊， 係啦，咁啊成咁啊套戲咧好騎嚟嘅，首先就叫中港美啦，因為咧中間仲有兩個角色咧就係任達華同埋莫文蔚嘅，講廣東話嘅喎，咁佢哋咧就係猜香港警方就調查呢個地下打拳集團， 因為呢個地下打拳集團咧喺香港打嘅， 系啦，咁仲有咧就嗱，又系好超现实嘅，譬如话点样超现实咧？即日去嗰个太极侠嗰条友个屋企嗰度，即系讲紧啊，仲讲紧咧，即系奇洛里维斯，佢有个助手，咧嗱，嗰个日本仔咧要讲啊，嗰个日本仔啊，话俾你听，喺大陆啊做汉奸角色做到出神入化，最劲嗰角色就系咩？走向共和廿几年前嗰度，佢就已经做伊藤博文嗰个角色，即系日本首相嗰个角色。做到依家仲喺度做緊啊！ 真係慘， 大陸演員嚟嗰個直情係好勁啊！咁佢咧嗱，咁啊講咩超現實？超現實就係咧，佢可以咧接佢喺北京住，跟住咧即刻咧就會可以咧，即係講緊奇洛里維斯 power 到咧，揾架名車走去佢屋企，先接呢個太極俠咧就係去機場，即刻專機專門專道啊VIP 通道，咁咧就飛去， 基本上唔使過海關嘅， 唔使過關， 唔使過海關。 打完長拳，即刻又可以送翻佢翻北京嘅，好撚犀利，快到咧，即係仲係好似即係每一日都係咁樣做喎，差唔多，即係好似銅鑼灣落灣灣仔咁樣嘅啫，好撚超現實嘅又 係。即係我試下用演藝嘅角度去講啦，阿感情你唔啱你就屌啦 ，OK。 電影，唯一電影浪漫呢有啲情節呢係可以 keeps 嘅 ,ok, 講完。啱啱啊，得唔得啊，感情。 啊 唯一電影浪漫囉，咁撚大。咁撚大。 話一你話得就得囉。 係囉咪。係咪先。咁係咪先。 咪仲有呢就係嗰個太極俠嗰、那個。嗰、那個 casting 呢嗰、那個又好有問題嘅。 個樣子 哇嗰條友呢我哋唔識形容啊。即係嗰條友係冇可能做到男主角。 咁陳良嚟 衰到呢 陳到呢 係啊即係衰到冇得再衰喎唔知點解會係咁。究竟係咪美方嗰邊因為佢喺度中美合拍片、okay. 即係咪美方嗰邊要醜化中國人我唔知啊、okay. 但真係即係 你 好。 出錢多㗎喇。 喂嗰度佢好似係奇洛里維斯出錢㗎喎、啊、佢、啊、做埋導演㗎喎、啊、咁呢條友啊即係呢條友呢呢條友係正契弟嚟即係自從拍完到 Matrix 呢咁即係佢就迷上咗啲中國嘢啦咁、你見到佢個 佢製造㗎嘛 係啊佢個班底佢呢度 中有部分係 係咪啊喔係咪喔 覺得佢有少少 咁係 呀 喔唔怪得啦咁佢個班底又好勁㗎佢個班底譬如武術指導嗰啲全部用返袁和平啊好鬼勁呢個亦都可以講，即係可以講講咧，就係話你見到中國嗰個電影咧，就係即係除咗個題材嗰啲古仔嗰啲嘢好爛之外咧，但係其實有時嗰啲電影技術嘅嘢咧，其實佢又 做得到 喎，佢又好成熟嘅喎， 有儲備 好好， 係嘛？即係都係有錢 得。你有錢你就可以賣技術㗎啦嘛，即係技術已經建立咗㗎啦嘛，你荷里活已經建立曬㗎啦嘛， 係 你有錢你就可以賣到㗎啦。 就即係呢個都係同錢有關啦。 梗係啦， 係 你有錢。我話你有錢你諗到乜嘢就可以拍到㗎啦、如果你冇錢你就要轉嚟轉 但係嗰種吹漲就係話你見到啲片嘅製作係真係好鬼 你就算 做嘅 電視劇都係㗎 依 咁多十年都係㗎 電視劇都係 㗎電視劇都係㗎你一開始製作靚咗鏡頭靚咗啲衫又好咗 景又犀利啦 各方面嘅製作啊嘅水平又高咗但係你 但係就係個編劇啦 呢個冇辦法 嗰個就出唔到個框譬如話 因為佢哋真係有 錢即係你所有嘢都好但係最後嗰套戲都係抗日旗俠即係咁樣囉即係你明㗎 咁即係即係一樣就咪著撚曬啲名牌囉 係 你咪好撚威先 係 即係一個大一個四川佬唔係四川佬一個東莞仔著住件周身名牌咁㗎嘛唔係得㗎反正㗎囉 中間點樣貫穿㗎嘛佢哋唔明點解啊點解嗰個 model 著或者嗰個明星名人啊點解佢哋或者某一啲人著起嗰啲名牌啊會咁靚嘅著起佢呢佢哋唔諗呢樣嘢嘛佢只係買曬 LV, LV 即係個底韻佢就唔知啦。 係咪先 你 上睇出嚟。啊仲唔係 就得㗎啦人哋都係咁啦即係佢就睇唔到嗰個底韻喺邊度啦。所以真係好浪 漫。睇過都可以講咁撚多嘢。 係啊。 咪合八 唔 係啊你係古撚到啊。古撚到啊。我啲人好似我唐傑斯講嘅嘢呢幾年。 唔係佢經歷過啊嘛。 做過。 係佢真係經歷過啊嘛。 睇到你見到趨勢㗎。我話廣檢局一日唔接。 係。 基本上冇希望啲電影。 o、okay, k、okay、真係㗎你近呢幾年我唯一開好睇嘅戲就係楊子彈飛。 嗯 是同意。 即真係講到嘢 係 同埋拍到同埋有導演嘅技術演員嘅技術。 嗰啲係漏網唔係嗰啲係漏網。 你知係唔明嗰套戲㗎或者係呢 我屌你㗎。 屌你㗎。 屌你㗎。 你成話唔好睇㗎咪你個撚樣。我就話好睇 㗎。我就嗰套係漏網之魚囉。Okay. 即隔幾年就有一套㗎。即係你譬如話以前嘅瘋狂的石頭啊嗰啲。 隔十幾年先有一套。 係啊。 而家再咁落去。 咪越嚟越嗰、那個 period 越嚟越長㗎。係 啊因為佢哋。 真係有望有冇炒返阿傑斯鬧呢套戲嗰啲。 我都為鬧 㗎。 佢哋又揾到錢係咪先？嗰啲點解唔咁樣繼續拍落去啫？ 我話俾你聽啊！我鬧係因為咧，如果你講姜文嘅電影咧，嗱姜文係一個我稍為我即係我好中意嘅一個中國導演啦，同埋演員都係啦，佢做嘢我中意。但如果你講姜文嘅電影嘅系列咧，《讓子彈飛》唔係我最中意嘅一套咯，即係以前佢再早期一啲嗰啲有啲仲好睇啦。 韋 之來仲有一套，唉，突然間噏唔到個名嗰度，即係小品嚟嘅。嗱，我諗啊，刁文流會應該 睇。 講佢做一個咧好暴躁嘅人，講嘅一日發生嘅嘢。打整爛咗人哋個電腦， 我知啊， 係咯，咩戲咧嗰度？好多人做 KTV 嘅，張藝謀又有啊，乜都有嗰度。 嗰度叫做嗰度係有啲荒誕嘅味道嘅。 一陣，我哋補翻個名，一陣補翻個戲名，好值得介紹。如果未睇過，即係可以再睇。 嗱，你鬧馮小剛啦， 咩咩咩説話嘅？ 是啊，突然间记唔到戏名啊，系啊，谂谂啊，嗱，你话今个暑期咧，其实仲有一套戏咧，一定要讲嘅，嗰套戏未上嘅一套啊合拍片啦。咁嗰套戏之过瘾咧，就系咧嗰套戏咧，其实喺大陆咧吹到咧好犀利，好多内地人都识佢啊，就系叫做《人鱼帝国》啦。 我未睇啦。 英文名都有埋，叫《Empire of the Deep》。咁咧就系一套中美合资嘅合拍片啦，未做。讲下个背景俾你听，你都觉得盏鬼。首先个卡士阵容呢其实都好劲嘅。咁个导演呢就拍过听讲啊拍过一啲荷里活嘅爱情小品剧啦。咁仲有另外仲有一个导演呢就是 Michael French 呢就係阿凡达嘅电影嘅班底啦。跟住仲有女主角呢就中咗一个叫做一个乌克兰嘅女主角叫 Olga Kurylenko 呢就係啱啱最新嗰套铁金刚 Quantum of Solace 嗰个帮女郎啦。咁然之后呢咁中美合拍一定要加返啲中国元素啦。咁所以有一个女主角就叫施艳飞哈尔滨人北京电影学院出身啦。咁呢就呢个呢係拍几时出係乜嘢出道呢就是、拍呢个周杰伦嘅全球通广告片嘅一个女主角嚟嘅，咁咧 嗱，好捻得个样， 投资就$1亿，OK， 3D 电影，咁咧就系讲美人鱼嘅，讲咧系一个用一个希腊神话嚟做背景嘅一个剧集，咁佢知过瘾就系咩咧？本来就系呢个暑期当上嘅，但系一路都上唔到，咁咧嗰个电影个中方呢边咧就有一间叫浙江金球影业有限公司，佢个老板咧就是、一个中国地产大亨就叫姜鸿宇，咁呢条友咧自称自己咧，佢系睇过超过4000套电影嘅一个电影发烧友，咁佢之骑呢就系乜嘢咧？嗰、那个先讲埋个美方啦，美方咧就是、一间叫 E Mergent 嘅电影公司，咁后嚟而家俾人督爆咗，即系咩？呢间公司其实系佢自己开嘅， 叻咁赚啦， 咁佢就系咁，所以佢要因为中美电影中美合拍，咁就轻香好多嘛，半西片咁样啊嘛，即系佢就已经在早几年咧就开定一间咁嘅公司，咁呢间公司系从来冇拍过电影，今次都系第一套，咁再更加奇呢就系咩？剧本系边个写嘅咧？剧本就系呢位地产大亨写，因为 佢 系电影发烧友嚟噶嘛。咁咧， 导演系咪佢先？ 剧本系佢，唔系导演头先讲过玩鬼佬导演嚟嘅。 好啲，我好啲。 咁但系嗱，个剧本有几奇呢？个剧本佢就加咗好多元素嘅， 唔系 啦，系一个希腊古神话啦，有美人鱼啦，跟住咧，因为。即係唔夠爆啊，咁佢就要加埋有海盜啦，仲有呢有啲惡魔法師啦，仲有入面呢就有啲呢仲有啲呢就係呢奸嘅殺人魚，即係呢就會先迷惑咗啲 船員啦， 迷惑咗啲人啦，跟住然之後呢先去殺佢嘅美人魚啦，再更加 呢先走就 係 咁似倩女幽魂， 再更加呢佢係加咗一個中國人嘅角色落去嘅，咁呢就嗰、那個呢就係、是、海龍王啦， 勁喎、 啊、即係有係啦， 嗱呢啲咪文化承傳囉其實 係啦，好犀利㗎，咁佢就 神話有海龍王， 係啦，有埋海龍王㗎，咁成套戲呢就喺中國拍啦，咁呢就睇過啲劇照，其實大家可以上返網度去搵到好多啲劇照，咁啲劇照呢其實你睇到呢好鬼阿凡達㗎，咁成套戲，咁呢套戲呢就一定係騎呢神怪大片嚟㗎，咁但係呢就仍然仲未上囉，即係呢個就今個暑假就可能就睇唔到啦。 好啦，傑斯推薦一套，我又推薦一套啊，好冇？嗱，我套好簡單，你聽完個名字你都想聽㗎啦，叫做《海天盛宴》。 哦、 OK， 女主角一講係人都想睇啦， 郭 美美嗱，未做，我諗九月零九月十月就做啦，係咪值得、值得去入場睇先？ 啱、嗯， 一定呢啲嗱呢套都海龍王啊，咁呢只梗係做贏啦，我覺得大佬小本經營啊，係先唔使啲女又靚啊，仲講有咁爭議嘅話題，一定好睇啦。當然呢套戲其實應該喺香港拍，我覺得蕭山拍最好，好可惜係揾唔到蕭山啫，係真係 即係而家拍緊戲喎，海天 盛宴啊！海天 是啊，淨係個名都殺晒啦，淨係名都收5亿啊呢啲咁。 係啦呢啲係咪先。 係啊。 如果蕭山拍喺香港收5亿啊，話真係呢。你真係俾啲 idea 蕭山啦、啊。你係啲 cosova 緊你哋做節目。 佢哋好多計㗎啦。 海天盛宴都唔拍。 唔使㗎啦。 喂其實 等我做監製啊。 我想問下感情有冇試過拍合拍片啊。 試過拍，我同演員自己試過咯， 係啊， 即係如果搞就未試過。 唔係，梗係唔搞我 搞嗰時阿同阿賭拍嗰套咩《百年好合》咪合拍片咯， 好似。哦，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係 咪鄭秀文嗰套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李冰冰啊，嗰度好，嗰度好睇。 嗰時唔係嗰套係咪去到大陸邊度拍？ 飛鵝神，唔係飛鵝神， 峨眉山。係咪真係？係咪真係冇？係咪真係冇峨眉派嘅咧？嗰度？ 冇峨眉派入啦，我講 啊，有 係咪？ 有 間練功㗎，練功啫，唔係峨眉派啊，大佬。 一級級好多嘢，好多歷史底㗎。 有冇咩特別嘅經歷可以分享啊？即係拍合拍片， 合拍片 同你以前拍港產片有咩分別咧？ 如果我自己聽翻，咪冇嘅，都係又係嗰樣嘢咯，即係都係左就右就啫嘛。即係左就，即係左就右就。咁啊，同香港唔同啊嘛，自己度到好興奮咁就拍得㗎喇。 係啊係啊係啊， 先當啱條橋 OK 喎 ，sell 到老細喎，咁咪 OK 囉。 係。 咁但係呢個你一定要個老細一定問你喂過唔過到電檢㗎？係 係係係， 即係啲老細好醒㗎嘛。 喂，我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即係想問下你，即係其實拍合拍片嗰個感覺咧，嗱我知道啦，因為兩地嘅演員嗰個言語啊，其實嗰樣嘢咧會同你喺香港。同翻本地嘅演員做電影嗰個交流，其實咪一個障礙嚟嘅。即係譬如話，你拍緊嘅時候就講廣東話，佢就講國語， 係 講普通話。其實咧，即係交戲嘅時候係咪辛苦好多 嘅？最初唔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嘅，有啲情況咧就係咧，佢哋唔需要你理解嘅，即係你大家照劇本，你講廣東話，我講翻國語就算啦，就。勾拍就拍 係，但演員嘅交流咧， 如果交流咧，就大家一定要傾清楚， 係 我廣東話嘅意思係乜嘢？ 係特別係廣東話意思，因為佢 get 唔到噶嘛。 嗰個重音就係好似你哋國語嗰個嗰度啦。 係 我哋嗰個重音就唔係咁擺嘅。咁而家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冇乜點就國語嘅，嗰個而家咧就已經咧，大家就算係 市場問題咯， 係啦，已經就算佢講得唔好嘅普通話，佢都係照講普通話，盡量都講普通話。 等明白， 即係你講香港演員， 冇錯，香港演員，係配音配翻 落去啦，係啊，我哋見到而家有咁嘅現象啦， 因為咁樣， 都係我成日覺得個好嘅演員咧， 即係但係其實譬如話做對手戲嘅時候唔過癮嘅 嗬 ，mother language 啊嘛， 係啊， 你唔係 mother language 就唔過癮㗎。 但係如果一個優秀嘅演員應該可以撇除咗呢啲咁嘅嘢， 幾黐線啦！你交流㗎嘛又 練多啲咯， 係咯， 有冇時間俾你練先？有啲人就會有咯，或者本身有國語底嘅咪會又好啲咯， 係 即係咁咯。如果你話如果真正計真係合拍片嘅，我覺得跑場係做到一樣嘢嘅，咪就係喂我 係咯，唔係佢嗰次就得咯， 我 係啊，講國啊普通話做普通話咯， 佢又拍翻現代，冇問題啊， 即係咁樣又寫實，咁樣又寫實， 係啊，即係咁樣啫嘛， 係啊。 其實如果你嚴格嚟講啊，有好多戲，你應該如果譬如就算古裝啊歷史，喂你跟翻個歷史講啊。邊度講鋪 梯啊？唔係呢個咧，你嗱呢個就咁樣，呢個咧其實 方言 係啦，呢個嗱你講方言呢樣嘢咧，其實 我哋廣東話都唔係一個方言，我哋一個語系， 粵音嚟噶嘛。唔係呢個講緊方言呢樣嘢咧，其實你見到咧嘅近年咧係呢個廣電局咧，其實係放寬咗少少嘅啦，因為以前咧。你喺大陸上親嘅電影就一定要普通話為主嘅，但係嗱，譬如話《彭浩翔》嗰度一套例子啦，廣東話加普通話，佢都俾你係可以喺內地上啦，有可以俾有方言嘅。今年其實暑假咧有一套咧，其實都可以都有啲咁嘅現象嘅，就係周杰倫嗰套《天台愛情》咧，嗰套其實咧係一套好撚慘嘅嘢嚟，唔係啊，你見唔好話係嗱，嗰套咧就係歌舞片，然之後咧。就超現實嘅，因為佢直情咧個佢嗰個喺入邊個戲入邊個城市名叫加利利市，完全係冇嘅。點解會嗱嗰個咧嗱？因為嗰個咧劇本導演全部都係周杰倫諗嘅。佢你見到佢嗱，我可以 sense 到，即係我除非 sense 咗啦，我可以 sense 到佢係有抱負嘅，有啲嘢佢係想拍一套好精彩嘅歌舞片。嗰套嘢係好慘嘅，就最後變咗一套合拍片。 咁然之后你又要迁就大陆呢边，咁就加咗好多佢唔想加嘅嘢落去，譬如话嗰套片好得意㗎，好神奇㗎，我好推荐大家睇，你睇唔晒都睇一半到，因为点解呢，一出嚟嗰下呢好台湾 feel， 大家好鍾意㗎，因为呢佢有譬如话，因为佢好多歌喺入面啦，啲音乐嘅制作、舞蹈嘅制作做得唔错嘅，然之后跟住入面呢有好多系闽南话嘅方言、有好，然之后甚至有啲讲普通话呢，佢系用咗台湾嗰边嘅方言。如果呢啲嘢十年八年前呢，广电局一定唔俾你过，咁但系咧，佢而家俾你嘅，咁然之后佢喺入边咧就加咗啲好荒谬嘅嘢咧，就咩？佢加咗个嗰、那个，唔好意思啊，即系拍《十面埋伏》嗰阵时嗰个大陆演员啊，嗰、那个阿同阿李同阿范冰冰嗰、那个那个男人咧，啊，唉，突然间一夜又唔系好记得个名字啊，佢加咗个内地演员啦，跟住个就做黑社会大佬，跟住然之后咧，佢又要加返啲嘢呢，就讲收片，讲黑社会收片，佢又要讲返啲北京嘅口音嘅国语，就搞到不伦不类啦。然之后咧又话啲人呢，啲马仔去边度收片啦，你又去东城区啦，佢又去唔知咩，全部北京嚟㗎喎，又即搞到好撚戇鳩，跟住仲有个女主角又要用返一个好撚柒嘅唔知边个嚟㗎，即係以前人未见过嘅一个大陆女主角啦。咁嗰套戏，即係如果我系周杰伦呢，我觉得佢自己系痛苦㗎。因为套戏其实系左就右就囉。 收钱先仲紧要。 其实佢定收钱一定收钱㗎。佢一定收㗎，周杰伦都唔收啫。咪又系五亿嗰啲囉，挨住。 但制造咗一件怪兽出嚟。 一件怪兽囉。 佢原本最初我諗佢都系因为佢系台湾仔。佢一定係想哇於 好本土嘅 搵返本土 玩本土嘅係呀 最佢在佢哋靚佢最靚仔我諗佢幾歲 係呀 仲有得燥下嗰啲 喂佢好 玩興嘅咩呢叫歌仔戲 係佢就係嗰啲啦 佢就係歌仔戲、 好嘢呀感情就係嗰啲啦佢就仲有佢夾好多譬如話台灣嘅夜市呀、你又見到有啲肯丁嘅 feel 呀、嘩啲台北台南嘅嘢擺返曬落去呀但你如果全套係咁即其實呢個係睇佢取捨， 但呢個又好慘嘅，大陸係未必興嘅，即係歌仔戲 冇共鳴啊嘛， 音樂劇喎，即係歌仔，即係好似舊時我哋啲粵語片咁， 係 無啦啦咧，獨同你做下戲咧，可以 唱幾層 嗰度歌啦 ，exactly 就係嗰啲嚟嘅 歌仔戲咯， 係啊， 同音樂劇嘅唔同啊，音樂劇一路推進嗰個劇情啊，啲歌一路轉變啊， 係 嗰啲對白喺度推緊嗰只音樂出嚟噶嘛， 係， 但係嗰啲歌仔戲又唔使噶嘛， 咁啊，即係又係好可惜咯，最後就變成一套爛片咯，又係一套爛片咯， 冇 嘅，好撚慘啊，其實就係，即係要就呢個咁撚奇特嘅市場咧。 其實我覺得你話佢奇特市場，佢既然有佢審批各樣咁辛苦各樣，我覺得佢應該係參考下好似印度咁樣咯。 有咩可以值得參考咧？ 係玻璃活咯， 係 即係咪拍佢哋自己嘅歌、 自己嘅嘢咯、 自己嘅歌舞片，歌舞升平啊， 係啊。 啊！你又唔使煩，係咪先？差佬捉到人咪捉到人咯，最尾又 喂咁而家其實唔係，如果咁講啊，咁而家都係咁嘅，唔係都係咁嘅現象㗎。嗱，佢外銷又外銷唔到嘅，其實大部 分、啊、 即係你唔好講嚟香港係外銷啊，因為我哋都係中國嘅一部分。但你外銷唔到嘅時候，你其實都係玻璃活嗰個現象嚟。 係啊，即係好 自己 play 咯， 好衰噶嘛！就算我老婆，哇！呢度好似幾好睇喎。得啦，估到啦， 唔睇我估到啦。 你上网，你睇到啲制作资料，咩人马 系啊？ 佢哋咩老细 系啊？ 我哋又捞得耐 系啊？ 又知道佢有咩限制？你估到佢出嚟会变成点样噶嘛？ 实估到啦， 都睇噶系咪吓？有啲 睇嘅咪就系我老婆讲句就话，唔系咧，唔系你估嗰啲啊。嗱，我又有兴趣去睇下，即係咁樣，但係都係好危險囉。即係佢哋因為就算佢哋入面蛇有蛇路，鼠有鼠路，佢哋啲編劇都好叻㗎喇，你冇搵條路出 嚟轉， 即係唔好話合拍片啦，係國內嗰啲戲啦。 係， 但係因為成個市場已經變成係咁樣嘅話， 係 佢哋都亂曬啦嘛，即係冇咗入面背後嗰個精神啊嘛。 係， 因為講翻我哋舊時嗰啲戲咁樣，喂，我哋背後有精神㗎喎，喂，我哋 係啊， 唔係拍武打係啊 ，commercial 啊，武打打功夫，喂，佢哋揾緊個武學 道義啊， 道義啦，同埋武學 有個包裝嘅， 邊度嚟嘅咧？嗰個功夫喺邊度嚟嘅咧？喂，歷史嚟嘅， 係啊， 講緊 係啊， 係咪先？就算再去慢慢串啊，喂。有啲好似李漢祥啊，即係胡 金鈺 文學嚟㗎， 係啊係啊， 係 啊，清初文清初風月， 轉 commercial 啲啦，到新藝城嗰啲， 係新藝城啊， 學呢個詹姆士邦咧，喂，詹姆士邦喺邊度嚟噶？詹姆士邦係政治嚟噶嘛？ 係係， 有咩全部後面都有，係 啊，同埋有隻，同埋有就譬如笑片有政治 get 玩，咁、你呢度你大陸又玩唔到政治 get， 冇又玩唔到，係啊，即係你睇翻八九年之後嗰啲王晶嘅戲。成日玩阿袁木噶嘛，屌你嗰阵时，成日玩袁木， 玩又玩李鹏啦， 系咯，即系呢啲咁嘅嘢，我哋嗰时系有噶嘛。 我僆仔读演 系啊，表姐你好嘢又系啊， 好嘢嘅真系真嘢。 咁啊，咪咯，咪袁木，袁木拆方机， 系啊， 你信佢？ 你其实即系好多呢啲后边有好多嘢喺度， 而家唔得咯。 但系而家冇斋审啲花，斋 系啊。 喂，你唔會支撐得好耐嘅，即係舊時中國電影，就算佢未起飛嘅時候，喂，都有啲好戲出嚟嘅。就算你話啊、可能悶悶地， 就係啦。 你係但後面有好大嘅 backup， 佢哋講緊啲嘢，啲文化 呢樣嘢係第二，呢樣嘢係另一種悲哀。 即係你諗下以前嗰套，就係好最簡單，秋菊打官司。哇！而家可唔可以再擺一套啊？ 唔係，而家你 可唔可以再擺一套先？ 你而家已經越嚟越少有心拍戲嘅中國導演啊，即係譬如你話老井啊，等等張藝謀嗰只，即係以前嗰啲冇啦，已經冇咗啦，係啦，已經係咯。 因為佢哋冇喎，佢哋又想追英趕美，但係佢哋揾唔到頭先我哋所講中間點樣去 match 翻，你點樣著 Prada 著啲嘢，著翻靚啲，點樣穿翻嗰樣嘢，佢哋又唔會諗呢樣嘢，佢哋自己膨脹到個腦爆炸曬，咁啊冇用咯。即係有啲人係曾經咁諗啊，但係成個市場或者係受到政治嘅影響，佢上頭嘅影響，佢都拍唔到。即係我曾經同八一廠嗰啲導演傾過偈，好多年前。我同佢，我話其實仲，我話你哋拍主旋律啦，把廠拍啲軍事戲啊，嗰啲劇啊、電影嗰啲，喂，你成日拍，佢專拍噶，同埋佢哋 support 好好嘅，幾多架直升機？ 梗係啦， 聽日就 嚟噶啦， 聽日就遊噶啦， 八一解放軍嚟嘅大佬， 係係，我想遊三個坦克車啊， 聽咗 幾架五架你咁樣，五架冇問題，夠唔夠啊？100个人夠唔夠啊？我哋 屌解啦， 好啦，解放軍啊， 喂，你射翻磚唔使打仗噶嘛，唔係有撚嘢做啊？ 有咁大嘅 support。 嗰陣時拍秦勇嗰啲，全嗰啲 KTV 係解放軍嚟嘅，屌你大佬！ 即係你見到佢哋有咁大嘅 support， 但係佢哋就揾就行唔到嗰條路啦。即係譬如我喂，其實人哋美國好電視劇或者電影，其實都係主旋律嚟嘅咧，即係都係講緊最後都係美國 嘅 咩？ 係啦， 係咪先？即係 超人係個例子咯， 係咁樣嘅啫嘛。但係點解人哋會包得好咧？ 包裝好咯。 我同你傾啦，傾嗰啲故事同埋嗰個造型，喂。你哋嗰啲成日都富袍大袖，你哋嗰啲軍服係咪先？ 咁呢個冇辦法嘅。 但係佢哋話唔又真係唔， 唔係你一本身嗰套解放軍真係老撚土啊嘛！你好撚難認㗎。 佢哋就係 啊， 我話其實唔使，唔係叫你哋，佢哋呢個諗法咧，佢哋會即刻直跳。哎呀，我哋唔可以扮美軍嗰啲㗎。我唔係直跳去扮美軍，你著。慢慢修改，我需要時間等你上面嗰啲人睇到 proof 嘅，係咪先？咁你慢慢修改，咦？嗰度收少少，條腰收少少，條褲高腰少少。 喂，有㗎，我睇過。 而家開始有啲 係啊！我最近睇嘅近兩年前睇過一套，有一套咧戲名唔記得，佢直情完全抄 Top Gun 嘅。咁就講中國嘅空軍嘅嗰個咩劉奕啊，因為王奕啊，王奕嗰個有即係個女仔啊， 王奕 嚇嗰個有做嘅。 我知 佢咪我當年彈咗橋俾佢哋，跟住 嗱佢就有你講嗰啲嘢啦。 當年係啊，彈咗呢啲橋俾佢，而家先拍得。 喂，佢咪變咗佢有一樣嘢咪變咗超現實片咯，因為佢覺得套解放軍嗰度衫好靚啊嘛，佢改撚曬佢噶，哇收腰突波啊！屌你話真係爭在未低胸嘅啫。 而家都係㗎啦，開始都係㗎啲衫，解放軍啲衫都係㗎。 系啊， 你睇下冇夾咪知啦。 有啦， 希望，因為嗰陣時個導演同我講，佢話好難噶，上邊嗰啲人等佢哋死曬， 死咗啦， 死咗仲就係有嚟過啊！到你同你傾緊偈個，佢老咗，佢又係咁嘅樣嘅，佢又係變咗咁樣噶。係啊，我試過公司一個演員又係拍一個廠，拍一樣嘢，跟住又係拍啲軍事戲，跟住喺醫院嗰度講佢病重啊，跟住我喺現場睇，我話。未開始拍嗰場， 唉，講醫院真係有嘢講， 係抹撚咗你個妝先啦，乜嘢要化妝？個導演佢哋話要化妝，抹撚咗佢啦。 係， 我話你 病緊啊，病入膏肓啊，化要化都唔係化呢啲妝咯。哦，同埋你個樣一落咗妝就病 就得㗎啦，就似㗎啦。 仲有咧，仲有咧，中國咧一拍親， 大到你㗎啦。 中國一拍親醫院戲咧，嗰間醫院又係一個超 靚嘅場 景嚟。嗰間醫院咧係靚到咧喺現實生活係揾唔到。同埋即係呢樣嘢就係我哋成日揾唔到啲片咧，你可以好反映到中國嘅社會，即係冇嘅。而家呢樣嘢先慘啊！ 咪無線電視劇咁咯。 一個拍硬照嘅拍一個硬照嘅攝影師，佢啊好有心機拍嘅。嗰陣時仲係菲林，佢死人都唔肯轉 digital。我諗佢而家啲咁黑米嘅咧， 係 轉咗啦。 佢原來咧，佢係個醫生嚟， 係 佢係專 真正嘅即係醫生。 係咁，我話有醫生唔做咩？我話你點解你唔做啊？佢話誒成日做手術啊，咩唔想做？我做咩手術啦？原來咧。佢系帮人打胎嘅， 哦， 日日望住排住队， 哎， 排住队咁样，佢话做做下佢都唔做了。我本来跟住咧，我听完呢个佢嘅故事，哎，好精彩。跟住我同啲老细倾，喂，有冇得拍啊？呢啲 系咯。 诶，梗系唔得啦，都过唔到广电局，中国俾人打胎噶，啊，你又喺度污蔑祖国啦，即系咁样咯。 系啊， 唉，好捻好捻悲哀啊！我哋阿乔啊，我话， 你要 sell 其实真系求好多都 sell 得啦。 感情展昌有咩可发个劲啲题材？我话两个字，贪官。贪官 系， 我发个，屌你啦！我有晒故事噶，系咪先？点样影响下一代啊？即系嗰啲咁样 黐线 嘅 咩？ 黑色幽默咁啊，黐线， 黐线。唔系，其实如果你话中国真系揾电影题材，好好揾噶， 好多 好好揾噶，真系。系啊， 我话喜剧啦。 喂，如果你拍到贪官真系20亿都有收， 屌你老味，唔好话5亿啊，真系。喂，我拍啊，我好啦，轻松啲啦。 系啊， 我拍揸车嗰啲咧。 系。 即係我即係一班的士佬，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話申請奧運啊嗰啲嘢，同埋咧周街咧開始去英文啊，好多咁嘅 羅伯迪尼路 taxi driver 咁樣， 冇咁 heavy， 冇 heavy， 輕鬆啲嘅一班，即係當係好似嗰啲五個人一 team 啊，騎嚟啲嘅啲咁嘅司機，咁咧就有啲啊走去學英文啊，有啲就呃老婆話去上堂，其實佢又去撚咗就 去嫖妓啊， 冇撚上堂，咁啊一班即係低下層啲嘅咁。咁對咩咧？就一班揸公車嘅啫，就講佢哋點樣去喺馬路上邊對峙。 係， 即係因為咧，佢哋有個説話啊嘛，公車就大撚曬噶啦嘛。 係， 即係總之咧，佢哋咧就佢哋中意點 cut 線就點 cut 線。 係啊， 即係總之交通擠塞咧都係因為公車嘅啫。 哇！嗱，你講起呢個咧， 佢哋話呢啲係唔拍得嘅，因為咧交通部運輸處嗰邊咧 會屌鳩你 啊，係啊，屌鳩你。 嗱，你講起呢個，我先開個題啊，就係講緊就係話嗱，呢個就係中國咧，你有喺電影入邊一個 position 係最難做嘅，就係編劇啦。咁你有時就係話咧，你編劇你諗到嘅，好似譬如咁諗到條橋，跟住你寫個故仔。但你個故仔真係你點寫都唔夠呢個現實生活強㗎嘛。嗱你講緊cut 線公車啦，隔呢個禮拜喺大陸發生有一單嘢，你真係做唔知尋日定前日咋，喺呢個中喺廣州白雲區喎，好似咁佢點呢？嗱，那個故仔你真係嚇死你嘅，就係兩架車，一架越野車，一架越野車，同埋一架細嘅私家車，兩架咁一個越野車就 cut 線，咁然之後咧就 cut 到架私家車啦，咁然之後兩 咁啊 兩 架 輕微意外你嗨到嘅 啫， 咁然之後跟住咧兩個司機就落車理論啦，咁然之後嗰個私家車嘅司機咧仲有個老婆喺度嘅，好啦，咁跟然之後咧 call 差人嚟啦，差人又叫佢哋私了啦，咁然之後 call 埋保險公司嚟啦，差人又走咗咯喎，又唔理咯喎，咁啊 call 埋呢個差人就話差人同啲保險公司嘅最後定論就話你呢架越野車揸 唔啱嘅， 你唔啱嘅， 唔啱嘅， 你要賠錢。咁嗰條友仔就好撚怒氣啦，即係好撚唔瞓巢啦。咁好啦，差人走咗。咁然之後咧，你知唔知佢做一樣咩咧？咁跟住咧，嗰啲人喂，你褪開架車啦，因為你夾 Q 住啊嘛，唔喐得噶嘛。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褪開架車，洗前少少。冇嘢喎，突然间入后波踩行友，砰咁样就撞死咗嗰个私家车嗰个 太太， 太太。咁你话你写剧本，你写唔写到出嚟？ 即系而家咧就变咗系一个谋杀， 而且佢仲要咁讲，跟住佢仲要落车气定神啊咁讲。 头先嗰啲就唔系交通事故， 而家 呢啲就系交通事故啦。 咁讲啊， 系啊，你咪嗱，咁你话你，咁你话喺中国做写剧本系几难 写啊？ 点写啊？呢啲剧本 睇今日最新闻咪得咯。 嗱，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可以再讲下呢啲咁嘅剧本咧， okay. 有几难写嘅。咁我哋听下一啲港产片嘅主题曲啦。咁啊呢只就七十年代啦，阿的一定冇听过啊，林马珍啊，珍珠咁嘅珍。 周围搵一个人，待我系够真心，收藏他响心里边，做我知己良朋。就算系佢蠢，事实佢系蠢；就算系佢笨，扮系佢真笨。不理会佢啲 IQ， 甘愿与他亲近。 Thanks.